留得他留，他还有我留，亲爱一颗嘿嘿嘿。

还会在意，也许无意，哦，也许是逃避，爱的原理全都是你。你说我还是如此爱着你，你会不会拥抱我的心？是 寂寞来袭已经不止两三天，人群中已无处可寻你的脸，会突然有好多话想对你说，而你不在，房间布满尘埃和遗憾，枕边残留你的气息早消散，偶尔想念你做的爱心晚餐，可大多数时候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2点整， 房天下。